情由浓转淡。再说什么已太晚，不管心里多遗憾，该让你离开别自然。若是爱让你有负担，说明白吧，别隐瞒。心不在了怎么办？为何不就在这里散？当爱已不再温暖，它只是牵绊，又何故让它再纠缠？哦，再纠缠。